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Kathy。 今天又来说一个案子，我相信大家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可能心中的感觉还跟我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到底应该是觉得悲还是觉得喜。那这个案子呢，终于是在18年之后获得了最后的真相。这个案子的主角叫做呼格吉勒图，他是一位蒙古族的，当时他被判死刑的时候还是一位19岁的少年。可以说在96年的4月9号的晚上，被害人杨某说呢，他要去厕所，从呼和浩特市西林南路千里香饭店离开。当天晚上呢，他在9点15分之后被发现，因为被人这个掐住脖子就窒息在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宿舍57栋平方西侧的办公公共厕所女厕所之内。原审的被告人就是这名呼格吉勒图，他在当天晚上跟他的同事严峰吃完饭之后呢，就经过就到过那个女厕所，这个也是让人觉得很诡异的地方。之后呢，他就回到工作单位，就叫上严峰说看到一个裸体的女尸了，咱们赶紧去报案。结果一报案呢，就被这个警察就看着他俩是嫌疑最大的，说你俩没事跑女厕所干嘛，就看他神情也比较慌张，是吧，就开始用一种所谓的先是进行合理的怀疑，但是呢后来的过程呢仅仅是用了62天就从一个怀疑变成了一个确证，最后呢是被判处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那当时诞生的一个环境可能是跟严打有关，我后来看很多的媒体报道说办理案件的这些公安人员他们本身也压力非常大，就说这个事情要速战速决，所以你放在现在来看呢，似乎觉得不是很谨慎，62天之后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并且非常诡异的是呢，在05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位所谓的真凶，叫做赵志红，他就出现了。当时他的出现呢，就突然之间让他们的父母觉得，哎，这个事儿好像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可能我们的儿子真的是被诬陷。确实，实际上呢，从当时的这个案件爆发来看，他的母亲就一直说，我的儿子我最清楚，他一定是不会杀人，而且胆子非常小，虽然平常不太说话哈，但是过了现在，可以说这个案子在过去18年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爆发出来的一个时间点也让人觉得很诡异，因为这次重审到他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也仅仅是过20多天的时间，但是在发现真凶又过去了9年的时间，就05年发现有这个赵志红，他自己是系列的这个奸杀案的这个犯罪者，是吧？后来他主动是承认，他说其实中间还有一个事儿，我忘了跟你们说了。而中间一度呢，是他自己已经承认，但是发现呢，在审理赵志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又被遗漏了，就是这个呼格的那个案子，他又被遗漏了。后来到了2013年底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哎，这个案子我们要重新再来审判。所以呢，你可以说沉冤得雪是过去了18年的时间，人生有多少个18年？所以昨天这个结果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哈。你看到他的父母就去到坟前，把最后法院的最后的判决书去到坟前，就是烧给他的儿子，场面让人哎非常的心酸。其实 对，其实更让人心酸的是，在06年8月份的时候，在赵志红出现之后，内蒙古的政法委组成了一个案件复核组，就已经认定这是一个冤案了。可是从认定他是冤案到今天。最近刚刚出了这个结果，包括我们看到赵志红的包括我们看到呼格的父母他在坟前的这么一个表现，用了整整9年时间。我不知道是什么一个过程能够让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把冤案认定的事实变成一纸判决书，其实非常简单，竟然花了9年。我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揪心。 对， 我在想他的父母这9年是过了一个怎样的人生，其实简简单单的一张纸等了9年，这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会 燃起希望，希望又被掐灭，然后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纠结的，反正我现在已经说不出话了， 语无伦次了。 对，确实是，九年的时间，其实是十八，整个来讲是十八年的时间，让大家都很多事情都已经物是人非，包括像刚才春雨提到的一些细节，像2006年的时候，当地的政法委实际上已经认定这是一个冤案了。 嗯， 那这些细节都是得益于新华社在内蒙古当地的一个驻地记者，汤记他在给写的一些内参里面披露的这些细节。我看到对这个是重审的结果下来之后，对汤记他也说，他原本以为真的沉冤得雪的这一天，他会开心的笑出来的，结果他是跟这个呼格的父母抱头在一起痛哭。 嗯， 包括说刚才也提到了，当时跟呼格一起去报案的这个严峰，他也是在这么多年间也是过得非常不好。我看也有说，他说如果当时的话再回到十八年以前，他会拉住呼格不让他去做这个好人去报案。 哎呀，但是啊，你看他当年就是审理的时候，他给的一些最后的报告结论哈，似乎得出来的像春雨觉得他觉得很简单，但是呢后来过了十八年之后再给的理由，你会发现为什么似乎觉得并不难得出的结论，为什么当年他们会这么的轻易的就下下来。一个就是说原审被告人他供述的犯罪手段和尸体检验报告不符，第二个是说血型的这个鉴定结论它不具有排他性，也就是在验了这个那个指甲缝里面就有验出这个血型，跟杨某某的血型呢，他其实他说不具有排他性，不具有这个唯一性，就是不能证实他实施了犯罪行为。那再一个就是他供述的有罪供述就不稳定，就一会儿是这么说，一会儿第二天又换了一种说法，那后来也是证明他中间存在着刑讯逼供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看当年他们可以这么草率的下下来这个结论，在十八年之后他们似乎过了十八年我都能够找到证据去推翻当时的这个结论，可想而知当年这个结论他中间的程序是有多么的不正义。那为什么我们一个首先的好奇心就是来自于为什么说过了十八年之后我们才能够揭开这样一段谜底，那中间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艰难，那为什么从决定再审到宣判仅仅是隔了25天，但是又为什么距离赵志宏真凶出现要走到复查这一步又过了9年的时间。那这些关于时间的疑问，我们今天首先要请到的是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阮方明教授，他同时也是一位律师，来请他帮我们分析中间到底折射出现实当中的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方面就是它内部复杂程序啊，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案件，后来不是媒体上也披露了吗？就是说在8年前的时候，经过当时那个新华社记者多次编写了那个内参以后，最高层领导是有批示的，所以启动了他。就是内蒙有关司法机关它内部的一个复杂程序，当时应当说已经有定论了，就是从内部来讲啊，已经形成了一个结论，这个案子是冤案。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当时8年前已经有定论，迟迟这个8年直到现在才给他平反宣告无罪，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这个已经不是法律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非法的因素。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这是内部有阻力，这个阻力来自于什么地方，我觉得呢可能无非是来自于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原来那些对这个案件啊把它办成冤案的有关的这些责任人，现在有些人可能都已经担任领导了，那么他们呢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会阻止这个案件朝着平反宣告无罪的方向去发展啊，因为如果一旦这个案件被宣告无罪，可想而知接下来就要对他们进行追究责任，这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呢，那就是虽然不是案件的主办人，但是相关司法机关的负责人，他们不是当初的冤案的制造者承担人，他们为什么会反对呢？这个就要说到我们目前有一些对国家机关的考核指标啊，因为在他任上 他是要采取一些责任制的考核。啊，你虽然冤案不是在你手上办的，但是呢，在你手上发现了冤案，啊，要对他进行平反，那么这个案件错了，所以呢，要在考核上面就要给他们扣分呢，或者干什么脸上无光啊，等等啊，啊，影响他们升迁呢。 嗯， 所以这样子呢，我认为可能就是有两股这样的一种势力，就一直阻碍了这个案件，一直迟滞到八年之后才平反。 嗯， 所以现在有一种话说，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我不太同意。啊，如果说你现在才发现，那么是迟到的正义是正义。八年前内部就有定论了，说这个案件就是个冤案，那为什么拖了八年呢？啊，你让这个当事人的家属东奔西跑的跑了八年，还把他当作不稳定分子，给他看管24小时，监视了八年，这太荒唐。 确实哈，如阮教授所说，非常的荒唐。因为如果从呼格的母亲就父母两个人开始为他伸冤的这一路上你看到过呢，你就会发现这其实还可以折射出中国目前上访的一些制度方面的让人觉得不可以接受的地方。他们其实从2007年开始就每个礼拜三都会去内蒙古的高院。 对， 他说高院啊，我们每周三都去，八年里面他们都换了4任的接访者，但是一直拖，就八年之前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真凶，都还已经承认了是吧，这你是必须要查下去，但是拖了八年的时间。并且呢，他们还这些年一直都坚持去北京上访，只要是开两会的时候他们就必定去坐火车上京。而且选择了一个很曲折道路，他如果我从呼和浩特上火车的话，必定被他们接访人员早早就抓住， 身份证买票，所以现在他们都去隔壁的吉林去上车。 没错，所以你看到他躲上访人员，他为他的儿子伸冤，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吧，可以说都是一种所谓的国家机器。但是有的人你伸冤的路上你会发现最大的拦路虎它是来自于国家，这是非常让人很不能理解的地方。那再一个，有人也会把这个案子就认为说是它是这个内蒙的一个聂树斌的案子，因为聂树斌我们也知道当时他也是以这个所谓的强奸妇女罪被判刑，后来又发现了同样是真凶突然间冒出来的，我承认他其实这个案子不是他干的，是我干的。好，那现在的聂树斌的案子也是被最高法院是要打回这个山东高院让你们继续复查。所以你发现两个案子它有惊人的这个相似之处，一个呢都是强奸，二一个呢它也是这个所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有另外的一些的力量出现，就是这个记者，因为记者和舆论的一直关注之下，大家才会对这案子持续的保持这么高的关注度，可能也是印证了说这个民意现在到底会在法院的判决的道路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哈。当然不知道这个民意应该是个中性的作用，但实际情况下它会怎么样去主导我们认为哈，就媒体的报道它在这些案子尤其是冤案的这些沉冤得雪路上它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的。 其实我就想起了很多时候你看大的媒体像央视啊或者人民日报等等，门口都有很多很多走投无路的上访者，他们在比如说向国家有关部门求助没有办法的时候都会跑到媒体门口去求助，但是其实门口这个真正能接待这些上访者的人也是要经过重重关卡。你像门口的门卫，因为以前我在国内的某电视台工作，门口的门卫会把人拦下来，如果这个门卫真的被这件事感动了会报给我们的部门领导，部门领导会打电话说你去处理一下这个新闻线索，然后才会派你去，不然很多人都是很无奈的只能被挡在门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看这些真正被冤枉的人他们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仅仅是来自第一我们错判案了，第二我们错判了但是我们花了9年才能给你这一个公正的判决，第三我们国家和体制对你进行了一种阻碍和上访，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文化背景给了这些人一个非常僵化非常难以去突破非常难以去表达自己真正需要的这些正义和力量的这么一个道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把这扇门关上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令人唏嘘的是，在昨天得到了这个重审的结果之后，胡格的父母在他们拒绝了一切的外媒的采访，然后他们说我们国家的事情你们别管。这个也是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然后我看到的是这个号称是来自平壤的作家崔成浩，他说了一句，就是说有这么好的老百姓还怎么好意思叫他们受委屈，这是非常令人唏嘘的一句话。 哎，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个事实。作为我来说，当然如果说我们把自己标签为香港媒体的话，当然也是希望可以获得一线的，就是当事人的他们一些声音。但是如果我换了是他，我也不会接受。就说我已经坚持了18年，尤其是后来9年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他们深刻的体会到，就所谓的你是自己人，好，我可以把你当自己人看待，你是外人，甚至我可以把你当成敌人看待，你最后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所以在最后一个节骨眼上，他会确保说我每一个环节我都不能出任何的错，不能给别人留下任何的把柄和小辫子。 凡素这是一种比较，就是处在站在一个比较同情和认可和理解他们的角度。那很多的也有一部分人就会觉得胡格的父母这就是奴性，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奴性才导致你们需要等18年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迟来的证据。 对， 我 觉得这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们这么选择。 我觉得不管这是不是奴性，但是我看到他接受很多媒体采访的时候，包括他接受了央视的采访，他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正面和向上的，他是给人能量的。我很难想象，在一对父母在经受了9年的等待之后，在经受了18年给自己儿子最终一个正确的判决结果之后，他没有去埋怨，没有去抱怨，他给出的，他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在上网过程中受到了那么多阻挠，他最后给出的是说希望有中国不要再出现像我儿子这样的事情，永远永远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包括他说这个结果，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这么一个结果，只是到来的可能会早晚的时间问题等等。我真的觉得这样一对父母，他不仅仅是可能为自己儿子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父母，对很多很多的家庭来说，或者是对中国我们当下面对的很多社会的惨状来说，都是一对非常伟大的父母。他真的是就给我除了 已经激动到，其实我觉得伟大不伟大哈，这个我们倒是可以去商量，但是反倒我是觉得他们就是中国普通的一对父母，就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普通老百姓身上遭遇到这样的事件，他们的反应，我们可能很多人是因为你没有类似的遭遇，所以你我觉得都没有资格去评价他们接受或者不接受到底是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呢，现在的一个焦点恐怕就要落实到下一步，就是说当年的办案人员为什么可以在短短的60天之内就决定一个少年的命运，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他们当时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错判放到如今，他们需不需要追责，应该怎么样去追责，由谁来追责，如果真正是追到的话，他们应该负怎样的责任。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再次请出阮方明教授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给一个答案。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说到这个冤案呢，那现在媒体呢，他们已经有披露哈，就是当年所谓的有功之人都是有哪些个人物，就包括了时任呼和浩特新城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还有当时的刑警队长，还有这个刑警队副队长和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一审的审判长，一审的代理审判员和终审的审判长，以及当时呼和浩特市的公安局局长。我看到有媒体就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说现在怎么样对他们进行追责，就是有责必究，有错必罚。那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怀着对这样一个案件去世者的一种同情，以及对他们父母的一种同情心，可是真正是要追责起来，相信还是必须要依照法律和依照程序。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请阮教授来介绍哈，到底追责应该遵循一种什么样的程序，具体的这个做法和最后的责任最高最低应该去到什么地方。 那接下来的焦点恐怕就是怎么样去追查当年的办案人员的责任的问题。那我有两个疑问哈，一个就是说他们需不要负上刑事责任，第二个就是在经济责任承担方面，我看到国家赔偿法有这么一条，第31条，就说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之后，应当向违法办案或者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的赔偿费用。但是也有律师说呢，这一条其实是一条睡眠条款，还没有操作的细则。那想问问您，在这个案子当中它有可能被激活吗？ 是不是要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今天的刑事程序法肯定比当初制造这个冤案的时候的刑事程序法要严格的多，并且呢在实务上运行的也更加规范。应当首先看到这个冤案制造了以后，相关的责任人他们肯定是有责任的，至于说这个责任最终能落实到哪一个层面，比如说它是一种工作纪律上的责任，还是那个行政法上的责任，甚至就是最高等级的刑事责任，这个要等相关的案件，就为什么会把这个案子办成一个冤案，他肯定要有一个机构来进行调查侦查，然后才能把造成冤案的事实真相还原出来，才能来解决到底是什么责任的问题。按照我的目前的这种推测啊，要追究刑事责任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现在网上也有不少人说这个案子肯定是有刑讯逼供，特别是那个严峰讲的听到那个有惨叫声，但是事过境迁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是不是有刑讯逼供，首先要有言辞证据，其次呢还要有客观性证据，这些证据可能都没有，估计呢是比较难的要追究刑讯逼供的责任。但是追究比如说枉法裁判呢，或者是滥用职权呢等等啊，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啊。当然最后要事实明朗了之后才能来进一步准确的分析法律责任。 那一般的这种追究的程序是什么样子？您刚才说应该是有机构他会负责去履行这样的程序，是什么机构呢？那如果您 就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案子它现在我们都说它是个冤案，那么冤案的承办人无非是公安人员啊、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那么这三类人员呢在刑法上叫司法工作人员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运用的是国家公权力把一个案子给办错了，办成冤案了，所以呢对司法工作人员这种职务上的犯罪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个侦查机关那么是检察机关。但是这个案件呢因为影响面大，全国都关注，而且呢涉及到那个几家司法机关，按照我们内地的实际的操作，往往是要成立一个综合性的调查组织，比如说就是叫专案组啊。这个专案组由各方面的人组，很可能呢还有党委的政法委牵头，因为最终要落实三个机关到底哪家机关问题更大、责任更重，然后再要研究到底哪些人实际上像排队一样，比如说把那个责任的原因找出来了，公安机关可能牵涉面更广，因为他当时在审查的时候他那个侦查人员换来换去的，现在看到有一个侦查人员他可能是第一次做笔录的，他讲了我当时感觉这个案子不是他们干的，那么后来他就没参与了啊。像这样的一种情况说明公安机关的那个当初那个专案组侦查人员可能他是流动的没有固定，所以这样子涉及到一批人，最后就是要挨个的去分别责任分清了，比如说有些轻微的给予这个纪律处分啊、行政处分，有那么几个人要追究犯罪，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它交给检察机关， 这就是可能最高就是要负上法律方面的责任哈。但是在赔偿方面呢， 由这个国家对这些犯错案的具体的责任人员来进行追偿， 这个条款呢可能就属于目前备用条款，没有真正把它激活它。至于说内蒙的这个案件是不是最终会启动，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为他们是职务犯罪，他们的这个责任如果是有徇私枉法，那么应当让他们自己去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但如果说他们没有私利在内，都是出于公心的，甚至有些是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在上面指使，就明确的指使或者是暗示之下，为了破案，为了立功，为了给自己的这个所在的机关授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认为不宜追究他们个人的这个经济赔偿责任。 好，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昨天跟另外的一些朋友在讨论，比如说他们当医生的，就是说如果说做医生，我如果是用错药了，把一个本来是可以救得回来的一个病人，最后呢把人家的生命给葬送了，那作为医生，他说他们是必须要负责任。我说你们怎么负责任？他医院里面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医院里面一共赔偿60万，那你医生或者你整个科室的人们，你必须大家一块得凑钱，比如说你们也赔个几十万什么的，他这个是要负上的一个责任。我说但是这个会写到法律里面吗？他当时他们医院是不会，可是如果你放在现在的这种法律的环境之下，会发现的国家赔偿法里面它是有这么一条，但实际上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来讲它没有实施过。那刚才阮教授他也是讲到，他认为说如果是代表公权力在行使这个权利的话，他也并不认为就是一定要让他们负上这个民事赔偿方面的这样一个责任。 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法律的法院的宣判，它是一个集体负责的制度，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如果我们是办案的人来讲的话，我也会有一个心理，就是到时候大帽子扣下来了，反正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最后是我的这个调查结果也是上报了，你们上面的人签名了，最后法院判的。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像刚才阮教授他个人的意见是不认为这个个人应该要负上这个经济的赔偿的责任，但另外的也有不同的意见，比方说北大的法学院的教授贺卫方，他就是说怎么样去去除冤案，他提出的一个意见就是说要让法官对于所审理的案件是有完整的一个裁判权利，也就是说这个判决书上署名的是法官全权审理，所有的差错都由他们，而不是由他们个人，而不是说这个审委会或者甚至是政法委来承担责任。那相当于这样的话，每一个人在办案的时候都会有比较强的责任心，因为如果发生了错误，他们就无可去推卸责任。那其实我看也有媒体梳理说，当年办户口案的这些人大多数是已经高升了，然后留两个人是退休了。那即使是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张高平叔侄案，当时造成他冤案的很多人就是把责任就推在一个明星的身上吧，在这个女神探聂海芬，那媒体也是发现他现在其实仍然是在职而且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他们在经历这些之后实际上是一个毫发无伤的状态。 所以这刚才 Cathy 讲的是有一些的问题，就是说它是一整条的链条，并不是说你看刚才贺卫方讲的时候应该是让法官去负责， 对， 但是这个聂海芬什么人，他是神探，他是警察，所以你中间发现他并不是一个人的一个责任，包括我可能在办案的时候我去伪造证据是吧，或者法官他判的时候他没有完全的把这些证据形成一个闭合的链条，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推理，又或者说律师他在当中他会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所以说整个案件下来，我会觉得就是你没有一个人就单独可以促成一个冤案的完成，他可能就是整个的社会环境，首先当然严打必须从快从严从重是吧，那再一个就是他们当时办案的这些现实条件，或者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心，或者我就是为了获得所谓的这个嘉奖，最后他们在60多天时间之内获得了这个案件的破获之后，反倒是被当时的报纸去作为典型去宣传的。所以说如果它是一个整个链条的话，恐怕不能说你最后把责任归结到某一个人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对，但问题是你说的这个链条就是公检法的一系列链条，按道理说应该是公安判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最后做出判决， 对， 按道理说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是分工负责，既有配合也有相互制约，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案件更多的就是配合 合，大家串通一气，从头到尾说这个案件定了刑，我后面都按你说的来判，很少有人去负起这个制约和检查前一个机关做的这个判定是不是正确的这么一个责任。 嗯，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更多的还要看到一个是政法委他有在协调，反而是这种协调使这种分工这个配合更加的明快，不是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严谨和公正还有透明，让大家看到这里面其实是存在纰漏的，因为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时那个办案人员就说了，说这个受害的女性是7:40左右去的卫生间，然后呢像呼格她是8:40左右才去，中间过了一个小时，那时候天很冷，这个女生她又没穿什么衣服，她肯定是不可能在这个中间过程中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给呼格这个一直等在厕所里， 就说有非常明显的 纰漏 错误的。 对，但是问题是没有人发现，而且层一层一层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制度上的漏洞，在有的有相关的部门牵头来让这个案件加速进行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是想的是每级的部门是不是应该负起的责任。 更何况的是当时这个错误已经造成了，但是在纠错的过程中，由于当年办呼格案的很多人就获得了高升，所以也有一些阻挠。比方说我们看到那个汤记写的这一系列内参里面有一个就提到说发回重审的时候有一些当年的重要的物证竟然是找不到了，包括说经斑这么重要的， 而且还所谓的神秘失踪， 是的， 是吧？ 就是 说中间是有人刻意阻挠。但是后来我又看到合议庭的应该是某一个庭长就接受采访的时候问他，他是不是九年当中是遇到阻力，他没有，只有压力。但是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挥想象哈，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阻力。好，那还有另外一个程序方面的问题，说如果说大家有怀疑这可能是个冤案，那看到当事人的父母他们已经是有进行申诉这么一个动作，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聂树斌案还是这次的呼格案，他们最后的一个程序都是最高法直接发回地方法院说你们在启动重审，那中间他是不是就已经没有一个申诉的空间和渠道了？那中间的这个申诉的制度到底为什么会缺失？我们来继续听阮教授是怎么来解答的。那另外一个可以相联系的就是聂树斌的案子哈。那我们看到呼格案的重审和聂树斌案子的复查其实都来自最高法的直接的指令，那我们就很疑惑说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中间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申诉的途径吗？这是不是也是反映现在的制度它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申诉刑事诉讼法上规定你这个渠道一直是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大量的申诉集中到那几家，比如说公检法机关之后他们面对着雪片式的这个申诉材料，他们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甄别，启动内部复查程序，这个就非常困难我可以想象，因为我也给人代理那个申诉撰写申诉材料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交到那个有关的那个司法机关去了大部分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为什么？因为申诉的人太多那么怎么样子在雪片式的申诉材料当中发现其中确有冤假错案呢？所以这个就很难了因为你光看你他那个申诉人自己写的申诉材料，因为内部复查首先它是调取原来的那个案件材料进行内部书面审查，如果原来的那个材料那些证据本来就是有问题的虚假的，你又换了一个人再看那些东西，他能看出所以然吗？也许能看出一点问题但是要启动难呀，因为他我刚才不是讲了刑事诉讼法规定要启动再审必须是认定是确有错误，这个确基本上我们理解那说的老百姓理解可能就是100%的是有错误的但是我讲了至少80%的这种内心判断是有错误的，这就很难。 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哈，你刚才说中间是有申诉的渠道的，而且是如雪片一般的申诉材料是寄往这些法院，但是说对于申诉材料法院有没有一个答复的机制，说我已经收到了或者我阅过之后我有哪些的疑问，是有进行下一步工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但如果说真的是如雪片一般，老百姓要像撞大运一样才能够有复核的这个机会，那不是本身这个申诉的这个制度它就是形同虚设的吗？ 形同虚设呢也不好，就是一概这么，它本身就是刑事诉讼法上设计了这么一个申诉、复查、再审这么一个程序啊，就实际上就是这么有三个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一种对错案的一种司法救济途径啊。但是呢，就是无论是制度的设计者还是制度的这个执行者，在大家的认识上啊，包括我们当初参与这个制度设计的这个学者们都认为它是一个辅助性的不可能。我们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啊，就是看问题要看主流啊，你不能因为实践当中出了1-3%的冤案、错案、假案，我们就否定整个司法制度的它的合理性、公正性。所以呢，一直从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就是把这样一个再审、纠正错案的这么一个制度，看成是一个辅助性的啊，配合性的，它不可能是说所有的申诉来了你都给他一一的给他仔细的审查，那得多少人。实际上通过这些年，尤其是去年以来就是内地各个省都陆续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其实是对我们整个司法制度敲响了警钟。与其说事后进行纠错，不如说从根本上从侦查环节、起诉环节和审判环节就真正的这个执行，比如说疑罪从无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法治理论只有这样才是这个就是治本之策。 当然我觉得阮教授说的没错哈，它治标和治本它是有个区别，但是呢我觉得既然申诉制度它已经是存在着，那你就必然要想这样一个存在的制度你怎么样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用。那如果说它根本就起不到一个作用的话，那我们何必又设立它。我们先休息吧，等会儿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包括跟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来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athy。 其实有一个细节哈，非常值得我们留意，就是说2005年它是一个所谓的冤狱集中出现的一年，比如说10月份的呼格案，3月份的河北聂树斌案，4月份的湖北佘祥林案，5月的湖南腾兴善案，这几个案子呢都是可以判处死刑的故意杀人案。当然除了这个佘祥林的案子之外，那其他三个案的被告人都已经被执行了死刑。这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可以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联想，就是说在严打的这个情况之下，似乎就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判案判死刑会变得这么的容易。那当时发生的一个所谓的严打，就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波和90年代初中期的后续的严打时期，所以呢是有着明显的时代的烙印，也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刑事的司法风格和社会管控的水准。而且在这些个案子当中呢，都能够看到刑讯逼供的影子。那说到怎么样去减少刑讯逼供的使用，这在中国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李庄是吧，之前重庆打黑案当中的一位著名的律师，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律师资格了。他就讲到，如果说刑讯逼供，美国当时不是上礼拜还在吵吗，这礼拜还在炒中情局报的那个虐囚，他说跟中国比的话不算什么， 那些手段都是小儿科， 是小儿科。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是放在中国现实来说或者未来来说，它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彻底的消除哈？那这个问题也请教阮教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解答的。 这个主要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是个法律问题。 啊，就是我们一直强调，侦查机关是人民的什么国家机关，啊，就是一提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啊，要创建人民满意的国家机关，啊，所以呢，对犯罪分子呢，要嫉恶如仇，啊，那么这个话一说呢，犯罪分子就变成敌人了，啊，对敌人是无所谓，人权可言的，啊，就是要就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所以当一个人把他一抓起来，当这个公安人员、侦查人员，啊，主观上基本上判断八九不离十就是他干的时候，所以对他采取种种违反程序法的审讯方法，都认为是合理的正常。 嗯， 所以还是一个理念性的问题，制度性的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啊，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我们要像搞其他的政治运动一样，要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进行啊，这种法治理念的重新洗脑，啊，一定要把过去那种政治理念的洗脑把它赶出去，啊，这是拨乱反正。需要时间，也需要大的力。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人人都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些冤假错案，但同时也会有一种深深的不安，会担心这样的不幸的事情会不会降临在我自己身上。那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咱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些什么事情保证自己的安全？ 保护自己的做法，这个我们只能是这样的说，我们寄希望于整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向着更文明、更法治、更规范的角度发展。 嗯， 如果还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目前正在转型当中，现在在这个还在路途当中，还没转好呢。因此，我们现在呢是最焦虑的时候，无论是比这个法律界内的还是法律界外的，啊，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冤案。也许呢，我们目前仍然在一些地方、一些时期，还在不断的制造冤。啊，我这个话说的可能夸张一点，但是应当承认，确实还是存在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要争取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是家庭是和睦的，我们必须全民推动整个司法向着法治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另外也应当看到，我们国家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大，也存在着倒退的可能，就是像重庆那样，所以我们任何人都不希望再倒退。 好，其实说到这个政治对法律方面的影响，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过非常多的话题。那这次我看到呼格案的沉冤得雪呢，有一些的公知他们就这么说，他说呢，是因为政治的问题才导致62天一个生命就没了，但是呢，现在也会出现说18年之后重新有了一个新的判决，会成为某些人去要政绩的这么一个案例，这也是必须让大家非常警惕的事情，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存在一种过度揣测或者过度联想的这么一个嫌疑的。 嗯，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像呼格案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负责人，他们其实是有职位上升的，而且有媒体去调查说落实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升职，反而当地的这些机关和相关的部门都是遮遮掩掩。这个记者呢是最终通过了某一种就是没有公开取证的途径，才调查到这个人确实是升职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其实严打他本身是没有错的，错的只是说要对严打的时候要对法律进行一个逾越，他甚至超过了法律。在严打的时候，审查机关、审判机关和这个公安机关本身应该是依法行使独立的审查权、审判权和侦查权，但是在严打的时候是以侦查中心为主义的，这个坚决执行了一个以侦查为主，反而后面就是一个非常形式的东西。你像这次18届四中全会，他又提出了一个以审判为中心，其实就是想破除这种以侦查为中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好的作用，因为政治毕竟会在中 中国影响到法律，所以希望这个以审判为中心能够真正的改变以前这种以侦查为中心，公安机关就是最大的这个话语人和定罪的这种部门的这么一个现状。 而且在严打期间，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当时的很多冤案都是仅凭口供就定案了。当时你看刚才其实阮教授他也有提到很多的很重要的是一个法治的理念的更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于刑法的功能，也是说像刚所以刚才春雨说严打本身是对的，我不是特别同意，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对于刑法的功能都更加强调的是它的打击犯罪的这一面，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要保护无辜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这一面现在是被忽视的。那另外的一点更深层的可能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现在是比较偏向于有罪推定这方面的，但实际上可能一个更先进的法治理念应该是疑罪从轻，甚至是疑罪从有，或者是疑罪从无这样的一个理念，可能是会更加公平一点。那再深层次一点可能就会讨论到废死，那当然是另外的一个更值得考虑的问题。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从这个严打本身它就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事发呢是当时我记得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被他的一个警卫所刺杀，那这个警卫也是年纪非常轻，只有十几岁，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事件的一个出现，才会有了第一波第二波的严打。那当时严打呢对于死刑可以它是一个很草率的这么一个，不像现在动不动就是最高法要复核，如果复核它不核准的话你必须打回去重新审，所以当时这么一个情况会发现呢，有些案子它去不到法院，你可能就是警察自己，就像当时这个审严峰和审这个呼格的时候，就是警察局长看你觉得不对劲就问着问着，他就是抱着你我盯着你看，就凭我所谓这个办案的经验我看你就是杀人犯是吧，他是凭借这种所谓的经验，而不是说我要一个形成闭合的证据要非常严谨和这个逻辑严密这么一个态度去办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时当然是当时，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举了一个时间点的例子就是2005年，可是我问到阮教授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那一年的这个冤案会显得特别多，那现在我们需不需要对那一年的案子都重新翻出来再看看有没有哪些漏洞。它其实啊不是2005年，刚才我们还讲到就是它有几个的时间段是有几波的这个严打，我说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所谓的段落的这些严打的这些案子都调出来都去重新审视一番，如果真的说有一起两起或者有更多的话，我们社会相信现在它是可以承受这样一个所谓的频繁冤假错案的这么一个效应的哈。那对于这个问题或者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要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些所谓冤假错案的频繁，我们最后一部分再来讨论。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其实最后呢说到这两个案子还给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就是说我们希望如果真的是还有这种所谓的沉冤昭雪的一些案例再出现的话，不是因为撞大运了，不是说突然间真凶又出现了，不是说突然之间又发现了新的证据，不是说突然之间谁又这个死而复生了是吧，那这样的一些就会让人觉得并不是因为程序上出现了这个更加公平的地方，而是因为是命运的这个玩弄人，是命运给你开的玩笑。 我觉得刚才本来我以为阮教授会给我们一个类似于网上以前有出现过如果国宝找上门来的话你怎样保护自己这样的一个手册但其实刚才阮教授说完之后我觉得还挺悲观的，就是让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遇上这种事儿了，你进了局子就真的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所以你只能寄希望于这整个的司法体系它自己去有一个改善跟更新。但是我觉得当然我们也还是批判了这么多也还是要看到是有一些进步的，包括刚才樊素也提到的就是最高法收回这个死刑的这个复核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了。 没错，就是说对于死刑要慎就是要慎之又 慎、 对，其实包括我们看到96年和12年的两次刑事诉讼法大修，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的刑事司法模式已经要从这个公检法的流水作业向控辩审三角这种架构来去发展，所以其实更好的这种一个架构可能在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只能寄希望于这种司法体系的改革能够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在审判当中的一个公民待遇。我觉得名称从人犯从原来 抓到犯人就称人犯，到现在的犯罪嫌疑人已经是一个改变了。但是能不能除了名称的改变，真正的待遇上有一个改变？我们也希望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这个以审判为中心，能够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体验。 嗯，其实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培根，他讲过这么一句著名的话，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那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不公正的审判会越来越少的出现在我们的新闻画面当中，我们的 3D 化新闻也争取越来越少的谈论这样真的是让人其实是悲大于喜的这样一个话题当中。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再见， 拜拜 拜拜。